《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13章，大家一见到哑巴拿出嗰样嘢出嚟，不由得嘅企晒起身喺度睇。见到个木盒子嘅后边咧系可以拉开嘅，其中好似有啲咩机关。哑巴就将个木盒对准嗰个木门，掹咗一下木盒后边嘅机关，见到有三条绳索嘅箭头突然间射出，发出咗激烈嘅破空声，然之后一下子就吉入咗对面嘅石门入边。三条黑色嘅油钢绳索好似一道索桥咁，就架喺咗呢个流沙机关嘅上边。哑巴叫佢三个扶桑嘅手下将呢个机关盒子嘅另外一端就固定起嚟，攞出呢个锁扣，睇个样系准备要爬住啲绳索去到对面啦。我哋一班人见到都觉得惊奇啊！虽然讲之前唔知道系乜嘢嘢，但系经过哑巴咁一用，我就谂起咗呢样嘢嘅名，应该就叫做千机锁。相传是老班后人制作的，当初的用意呢就用在军事上边，但是后来由于这个设计过于复杂，没办法大批次地生产，所以都是昙花一现，就消失了在历史的潮流入边。由于它的爆发力和是便于攀爬架设的优点，后来大部分的人用它都是因为为了采药，然之后又再延伸到去盗墓贼嘅手里边，直至到近代，其实就早就已经失传咗噶啦。我冇谂到哑巴随手咁攞出一件咁嘅嘢出嚟，一知道就系一件已经失传嘅古物，不由得就暗暗吃惊。见到呢啲绳索架设已经完毕，咁啊，哑巴佢哋一班人就喺个绳索上边就挂上咗啲滑扣，冇几耐就去到咗对面。对我哋一班人呢就唔理又唔问，段飞亦都过咗去睇咗我哋一眼，跟住又喺哑巴嘅耳仔边度唔知咦吟吟咗啲咩嘢。见到哑巴拧一拧头，段飞嘅面呢就唔系咁好睇，但系亦都冇再做其他啲咩动作，跟住就唔理我哋啦。豆腐说咗一声讲：奇怪，佢哋咁样样系咩意思？顾文敏啊皱一皱个眉头，分析咁讲。好似系唔打算对付我哋喎，缴咗我哋嘅武器又唔对付我哋，佢哋呢班人真系太奇怪。陈元，你觉得系点解呢？我话拧咗一拧头，对住对面嘅五个人嘅动作，一时之间都谂唔出个所以然出嚟。而家好明显咁睇出佢哋呢一班人，哑巴就系领头人。嗰三个扶桑人对我哋嘅目光呢仍然都系十分仇视嘅。睇嚟如果叫佢哋落手嚟杀我哋，佢哋一定绝对唔会手软。但係而家显然哑巴同阿段飞系有啲咩想法，所以呢就冇对我哋落黑手，从而都形成咗呢个咁奇特嘅局面。而家我哋又冇武器，身后边又系尸场，自然就冇办法离开，只能够被困喺呢一度。而我哋前边就系哑巴架起嘅绳索，如果想要过去对面嘅墓门，咁我哋就一定要爬呢啲绳索而过去啦。喺呢个时候，哑巴突然间做出一个意外嘅举动，佢突然间伸手揸住咗石门上边嘅千机索，猛力一扯，将个箭头啊从深陷嘅石门嗰度掹咗出嚟。咁一嚟，架喺空中嘅索道自然就毁坏咗。我哋亦都冇办法再过去啦。顾文敏啊，好吃惊咁讲：，哎呀，睇佢个样系唔想俾我哋入去主墓，但系亦都唔打算对我哋喐手。豆腐啊，急到系咁拗头拗计讲：，咁点办啊？我哋系咪就系咁放弃咧？林教授啊，突然间拧咗一拧头，苍老嘅声音啊，透出一丝嘅锐利。佢讲：冇咁简单。你哋谂啊，呢一班人如果系为扶桑人办事嘅话，咁佢哋会点样对待呢一个石工呢？我心里边打咗个突，我讲：咁一定系毁咗佢啊！ 林教授岌咗岌头讲：一旦成个石工毁坏，我哋仲逃得出去咩？佢哋根本上就唔需要咁处置我哋。机械人二号恶狠狠咁闹到佢粗口，然之后讲：扑你个冚家拎啊！只可惜我哋嘅设备一半都被收缴咗，唔系唔得，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毙，必须喺佢哋毁坏地宫之前离开。顾文敏对于啲古墓就唔系太了解嘅，佢啊迟疑咗一阵间之后，佢问：咁大嘅地宫，佢哋点样样可以毁咗佢呢？喺呢阵时，我都唔顾得同阿顾文敏保持距离啦。听佢咁一问，我就讲起咗古墓嘅结构。古墓嘅结构其实根据朝代唔同，墓主人嘅身份唔同呢，都唔一样嘅。但系从外边到里边，倒斗嘅土夫子一般就会将古墓分成两层。外层就系包括殉葬坑、神道之类嘅地方。咁呢一类嘅地方呢，就唔会有咩实质性嘅嘢嘅。而真正代表墓主人身份嘅就係里面呢层，我哋亦就係叫做地宫。从进入咗尸场之后，我哋就真正算係入咗地宫嘅范围。呢、这个范围係古墓里面重要保护嘅对象。因此呢度机关重重，更加危险。为咗保护墓主人嘅尸身同埋财物，越靠近地宫的中央呢，就越危险，好可能是装置了自毁地宫的机关。我哋之前抽出的龙油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你抽了龙油之后就安全的。那一扇墓门之后的中间区域或者可能会更加危险。如果呢班人呢一次嚟呢度嘅目的係为咗掩盖历史真相而毁坏地宫嘅话，咁佢哋嘅行动其实就非常容易嘅啫，只需要破坏徐福嘅棺木就可以达到呢一个目的㗎啦。而喺事成之后，佢哋又好可能利用反打嘅盗洞一类嘅手法就出返去，临走之前再喺个地宫里面掟啲炸药呀，咁我哋真係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添。在这个时候，哑巴他们的人已经鱼贯地入了对面的墓门，留低了黑蒙蒙的洞口。我们一班人站在对面，神色凝重。过了一阵，机械人一号低声地说：我们必须想办法去阻止他们。我没有出声，而是开始想着对策。首先，我们现在没有设备，哑巴就只给我们留了一些，但是呢，这些全部多数都是食的和药类一类的东西，枪支器械和倒斗的装备都已经全部被缴了过去。而这样的条件之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真的很多。首先呢，就是要怎样去对面呢？这一样东西都是棘手。我们没有千机索，亦都没有长在背脊的翅膀，总不能够跳过去的。即使去到对面，我哋赤手空拳咁一班人点样同人哋打啊？顾文敏就面露愧色，佢又讲：哎呀，都系怪我啦，都系怪我搞到大家束手就擒。豆腐听到啊，挥一挥手讲：哎呀，顾大美女，到呢个时候啦，你唔好乱噏嘢啦，点能够怪你啊？我哋啊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噶嘛。你啊唔好讲咁多生外嘅说话啦。不过咧，我觉得啊，就算冇你，我哋都系输啊。机械人四号喺呢一阵时又唔服气啊，佢又问：何以见得啊？唔通我哋仲打唔过佢哋咩？豆腐的眼珠仔一转，他就说：不是，你想下，我们的枪支啊，两次卡壳啊，是不是被人家施了魔法啊？难道你们不觉得那个哑巴好像有什么特异功能的吗？豆腐这么说，我真的想到了一边去。特异功能这样东西呢，就有些吹水，我只在电视里面见过。于是我就说：哎，咪乱噏啦，或者真係咁啱嘅啫，边度会有啲咩特异功能啊？点知道我讲完之后，发现机械人四个啲面色嘅古怪，似乎好似諗到啲咩咁。 我心头一动，我问佢哋：你哋系咪知道啲咩嘢呀？机械人四号啊，擘咗擘嘴，好似想讲啲咩咁，又将啲话吞返落肚。见到机械人一号而家意味深长咁讲：特异功能呢就唔系话冇嘅，只系非常非常咁稀少啦。但愿呢啲事情都唔系我哋所諗咁样啦。呢四个人奇奇怪怪嘅态度啊，真系等我有啲怒火。心谂喺呢种关头，你哋几个人仲喺度遮遮掩掩，系唔系将大家嘅性命都置诸不顾啊？不过我转念有一谂，大家人人都有隐情，或者真系有啲咩唔能够讲嘅秘密呢？唉，算啦，我就唔再纠结。于是我就挨住个墙啊坐低，思考住接下嚟嘅对策。喺嗰几个人入咗墓门之后，成个墓室都冇咩动静啦，只有下边嗰个沙坑里边啲流沙仲喺度滚动住。如果当时哑巴真系能够死咗喺下边嘅话，而家就真系冇咁烦啦。正当我喺度谂紧嘢嘅时候，见到阿顾文文啊坐埋嚟我身边，亦都冇讲咩嘢，呆呆咁唔知道喺度谂紧乜。睇住佢包住纱布条颈，我个心就游咗一下。啱啱想安慰佢两句，就见到阿顾文文拧转个头，压低把声咁讲：你知唔知道特事处啊？我拧咗拧头，问佢系咩嘢嚟噶？顾文文就讲：呢个系一个神秘嘅机构，顾名思义系处理呢啲特殊事件嘅。据说佢哋啲成员呢就有道士，亦都有和尚，仲有一啲特异功能嘅人啊。豆腐啊靠喺我旁边瞌紧眼瞓，顾文文虽然把声啊细，但系俾佢听到咗。佢啊擘开只眼，全神贯注咁睇咗一睇顾文文之后，跟住严肃咁同我讲：喂，老陈，你呢个老婆仔系咪神经出咗问题咧？哎呀，都系怪你啊！你睇下将人哋刺激成咁样嘅。顾文文一听啊，真系即时喊，又唔系笑，又唔系，佢又讲：小豆，我讲嘅系真噶。停咗一停，顾文文好似又谂起啲咩咁，过咗阵间就同我哋讲起咗一件往事。喺嗰阵时，佢啊仲系一个小警察，一日。公安局里面突然间接到报案的话是发生了杀人案。当时顾文文在值班，自然呢就跟埋一起去的。那阵时的女警多数都是从事后台工作的，一般呢就不会去第一现场，不用面对什么危险嘛。但是这一类的工作虽然安稳，没什么出色的。顾文文的爸爸一世就得一个独生女，对佢就抱以厚望嘅，所以从小就唔娇生惯养，因此都冇将佢调去后边。出咗事之后，顾文文就跟住几个同事去到咗案发现场。